正要把你找，你看看谁是真君，他们哪一个是黄昏，你自己送上门，休怪我不 我迈大步，我去。这里边有计策的，完全不知晓。他要知道啊，鞋谱搬家满漏旋是八成要跑倒。哎呦， 花妈妈， 呀，你是 去呀、啊？ 我去，去去去。快点训我，快点来，我快点跑，叫他们两个见不着，走呀！ 聪明的容妈妈被我骗了，假意儿让他烧水，白跑一遭。 仔细你听着，婚姻是 花园，我们尽了面，我让你仔仔细细把花儿瞧。你看看红玫瑰，再看看含羞草，你看看藤萝，寒假再看看柳根腰，你看看拿花蕊。 此美貌的姑娘，你却不愿，就是义兄我呀，失言了。 Thank you.

还有一顶头风，我的老头啊，如今生米做成熟饭。 月娥真的拜了堂了？ 拜了。 你还真先斩后奏， 你说呢？ 我还说什么呀，我的夫人呐，常言道，胳膊大腿不能往外拧，你是丈母娘，我是老丈人， 你真可儿疼啊， 眼睛眼睛 吓坏学生假尊敬，见识不好忙山坡， 最后一位上场的是古文月，他在剧中扮演张无可。 怎能够平安正法混酒任凭你 乡亲的是我，收纳信物的也是我，只是今日一夜饿白糖的却不是我。 他是哪个？ 他是表弟王尊清。 你又是何人啊？ 尊清是表兄贾嘴英也。想今那日私入花园，甚是劳累，千通啊千通。只见小姐一面顿生爱慕之心，庄妈妈又愿从中为媒啊，想。 谢谢。